嗨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我是林芳，今天我想来跟大家谈谈最近发生在住家的沟通小故事。你或许会想说，最重要的第一集不是应该要介绍这个频道要做什么，或者是为什么创了这个频道？但我想来想去，我决定这个最重要的开头，我想要留作一个温馨的母亲节礼物，在这个特别的一天送给我妈，顺便跟大家分享我最近的烦恼。考虑到可能有人不认识我，所以让我来做个简单的前情提要，介绍一下自己。不认识我的人，你好，我是明芳，我是住家的独生女，也就是大家所通称的爸妈的掌上明珠。我现在就读的是淡江大学。那今天我想要透过这集来跟大家谈谈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我的阿布。一路走来，我的阿布是影响我最多的人，她的言行举止能鼓励，但也同时可以伤我很深。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最近发生的关于转学考的一些事情。我来淡水已经一年了，今年的暑假过后我就要升大二了。由于爸妈觉得我可以再更好，然后淡水虽然在北部，但它在红线的最后一站，离台北市实在是有一点点的距离，所以全家一起商讨之后，决定今年的暑假要来考个转学考。但是，身为一个众所皆知的忙碌的大学生，除了有可怕的期中期末考，外加报告作业要处理之外，还有很多不同的检定跟考试要准备，同时还有我最近正在执行的人生大挑战，就是减肥。这样的日子真的很充实也很忙碌，让我每天都过得算是蛮有压力的，心情也蛮起伏不定的，日子过得还算蛮艰辛的。有时候躺在床上耍废，都被室友尊称说我是一块会呼吸的肉，最常做的运动就是呼吸。但即便只是做一块会呼吸的肉，我也觉得很有罪恶感。当我在过这样子的日子的时候，我的阿母，我尊称她一声太后，太后总是三天两头打电话来关心我。其实我不排斥她的关心，我也很喜欢有一个人可以陪我一起聊天，但我真的真的真的很不喜欢他的催促跟叮咛。例如我们常常聊着我的大学生活，我上俄文课多么的开心，我有晚餐早餐中餐有吃了什么，聊着聊着他总是会很没来由的给你插了一句，哦，那还是要记得好好读书呢。或者是当你抱怨疫情影响到了期中期末的统一排考，我其实很喜欢期中期末考这两周，理由不是因为要考试，而是因为我每天只需要去学校一到两节课，除此之外的时间我都可以拿来读书或是睡觉，我都尊称它为我的补眠周。那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取消了统一排考，我要照常去上课，所以就不能够补眠。当我正在跟我阿布抱怨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会突然给我插了一句，哦，那你转学考不要忘记准备呢，是不是该开始准备了？听到这里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想，但当我听到这些叮咛的时候，往往都会解读成，你是不相信我会读书， 还是觉得我不够努力。那久而久之，这些叮咛跟关心反而让我更厌烦。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这些话好像就在提醒着我，告诉我自己说我还不够努力，有时间当该呼吸的肉，为什么不多花一点时间跟心力去读转学考的书？鸵鸟的心态让我不自主的想要过滤、忽略掉这些话。我就在想，我明明只是想要打电话跟你聊聊天，可能唠嗑一下吃了什么，有没有睡饱，但你好像关心的只是我有没有认真读书，我的考试准备的怎么样。所以我做了一个很狠心的决定，我决定不主动打电话给我妈，也不要接她的电话，用这个行动表达我的不满。我告诉她，他每次打来都只关心我的考试，所以我厌倦了，我腻了，所以我决定不要跟他说话。这样的四冷战期间持续了几天，我调整好了我自己的心态，冷静后，我才终于打电话给他。他有一点讶异，问我说：“那你怎么突然想到打来？”我回答说，没有啊，那就下课了，想说打电话给你。他没有说太多，他只是问我吃饭了没，叫我要好好休息，下午还要上课。最后他说，好了，不聊太多了，等等你又说我干涉你太多。突然间我觉得我很对不起他，我觉得我无意间的举动好像伤害到了他，尤其我还选在母亲节的这个礼拜做了这个行为举止。我想做这个行动，只是想要知道，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跟我妈的话题只剩下好好读书，准备考试。虽然我跟我妈不像以前一样可以聊这么久。聊这么久，就是大概都是30分钟以上起跳。对，我很清楚的知道，我在为了未来更长远的沟通做一个切割，切割我跟我妈已经模糊到重叠的界限。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我的意思，就像是当一个人过度干涉你的生活的时候，其中一个人需要主动的去切割，留给彼此一个喘息的空间。这句话听起来还蛮冷血跟残忍的，你说母女之间的感情怎么可以用切割这个字来讲？但我觉得毕竟我们是独立的个体，我的未来终究是我的未来，所以我希望身为妈妈的她能够开始学会相信我的能力，不要再过多的干涉我的决定还有我的步调，慢慢的学会放手，而不是撒手，也不是紧抓着不放。当然这一切都只是我从身为孩子的角度产生的想法，我都在猜会不会有一天我当了妈妈之后也会开始明白什么叫做一直牵挂着孩子，一直牵挂到眼睛永远闭上的那一刻为止。可能因为母亲节要到了，我滑 YouTube 的时候看到一个推播的影片，影片的标题叫做 The Toughest Job， 我应该等一下会放链接在下面。那影片的内容主要是一个模拟面试，有一个公司做了一个实验，他在网络上放了一个应征的广告，应征的职位是管理主管，广告管理主管的样子。那他没有详细的讲应征的内容、薪资、工作时间之类的，只知道很多人来面试。 那面试官一开始就跟他说，这份工作你可能需要一直站着，这份工作你可以吃饭，但你必须等你的同事都吃完之后你才能吃。最后夸张的是，面试官最后讲了一句，他说这份工作没有薪水。所有的面试者当下的反应就是 Oh my god, what the heck, are you serious? 他们都不可相信。面试官就说，是的，真的有这份工作存在，而且有好多好多的人正在从事这份工作。这份工作就是妈妈。所有的受试者那一刻好像突然恍然大悟了什么。母亲真的是一份很辛苦的工作，她没有薪资，她大部分的时间都贡献给了家庭。妈妈好像一整天永远都在洗衣打扫煮饭顾小孩，她的重心几乎不在自己身上。我会说，妈妈就像星星一样，一直绕着太阳公转，只是她不是绕着太阳，她是绕着这个家。她一直都为身边的人着想，即便我们长大，即便我现在已经快20岁了，我的阿布他也一直操心着，好像在他的眼里，我们就像永远长不大的小孩。但我觉得妈妈总是有一个魔力，他们能够一眼看出我们的需要，然后想尽办法的去满足我们的需求。我很喜欢龙应台在《目送》里面有一句话，他说：“世界上所有的爱，都指向了团聚，唯有父母的爱，指向了别离。”因为对于父母来说，你在他们的世界里会逐渐的消失。母亲节到了，如果你害羞，或者是不想把话讲出来，我建议你把心里的感谢还有想说的话写成卡片，或是录个音。最重要的是大声的跟妈妈说，我爱你，一直以来辛苦了。在这里，我想祝全天下的母亲们母亲节快乐。我也要祝我尊敬的太后，我的娘，娘，我爱你，母亲节快乐。一直以来，谢谢你的照顾。以后我可能还是会不理解你的牵挂，但我知道你很爱我。也请你相信我，我一定会过得很好。最后，希望大家都能吃饱睡，睡饱吃，吃饱饱，睡饱饱的一天。下次还想听到朱家的什么故事，或者是你在亲子沟通上面遇到了什么问题，留言或是私讯跟我分享。我是明芳，期待与你们下一次的相会。